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慢慢说，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表示，各特种行业猛口发生斗殴，就换掉地方警察局长，引发警界基层哗然。警界基层 LINE 群组今天疯传一张贴图，贴图写着：“不要打架，打赢换局长，打输换局长，你局长害局长，各县市警察局求求您。”反讽的意味十足。对于苏贞昌的说法，台中一名资深警官指出，如果是警方处理侦办过程不当再来就责还算有理，但只是因为在业者场所发生纠纷就要换局长，实在牵拖，难道要叫地方警察局局长天天到场去当保全吗？国民党立委黄昭顺日前跟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总质询时出现激烈的言辞交锋，黄昭顺今天继续总质询，直接不邀请苏贞昌上台。黄昭顺说，因为苏贞昌都实问虚答，我请他干嘛？立法院会5号进行施政总质询时，同婚专法以及公投议题成为在野立委质询焦点。苏贞昌跟黄昭顺多次言辞交锋，苏贞昌脱口而出 calm down 冷静，并且表示是你请我上来答询。黄昭顺反批不答询可以回去，苏贞昌回答说好谢谢之后就走下备询台回到了座位上。黄昭顺今天上午继续进行总质询，只邀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经济部长沈荣津等官员上台质询，形成少见的总质询台上只有部会首长却没有行政院长的状况。台北市政府今天公布市长柯文哲3月16号到24号访美行程，柯文哲将会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以及纽约台裔美籍政要会面，并且在传统基金会公开发表台湾的现况与未来展望演说，不过并没有安排参访国务院以及国防部。桃园市长郑文灿目前正在美国参访，拜会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官员以及会见联邦参议员。对于柯文哲只参访国会大厦以及在传统基金会公开演说，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益廷表示，多数行程有待确认，今天公布的是暂定版。刘益廷说，柯文哲在美国的行程全部都是由各城市住处安排，是否尊重，没有什么层级不够或者是行程不够满的问题。新北市北海岸地区小学4年级的女童本月4号颅内出血送医，全身从头到脸还有四肢、腹背以及脚底板都是伤痕，疑似遭到凶狠凌虐。女童的母亲跟干妈都否认凌虐，警方正在深入调查侦办。辖区警方今天说，女童的单亲妈妈跟干妈都宣称，女童是因为癫痫发作在浴室昏迷不醒，眼眶淤青处是不慎遭到冰桶砸伤，而背部红肿是帮女童刮痧留下的痕迹，至于腿部跟膝盖伤势则是被蚊子叮咬之后抓的伤口。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交代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颅内出血，而且警方也没有查出癫痫症就医的记录。至于脚底板的伤势，是因为女童没有写功课遭到处罚所留下的痕迹。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女童是在107学年度新转入学生，校方去年10月曾经发现女童的受伤，当时主动通报并且追踪辅导。校方3月4号发现学生没有到校，得知孩子被送医之后，校方除了持续追踪，并且跟家防中心、社工人员保持联系。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9点，成为1024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6亿。在美股四大指数下跌，台股在台积电开盘下跌3元，大力光跟鸿海都杀低，开盘跳空下跌，指数直接跌破10300点关卡。在电子股领跌下，传产以及金融也都加入下跌的走势。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是下跌了443点，跌幅2.07%，成为2101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6点，跌幅1.24%，成为2213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09点，跌幅3.52%，成为299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2点，跌幅1.88%，成为94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1点，跌幅1.43%，成为283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成为3204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宜兰县苏澳已经观测到高2米左右的长浪。华南云雨区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卡。 各位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为你们带来我们的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的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解脱》。 感觉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十八了， 那年我十八。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没错，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就是那年我十八。今天呢是3月8号星期五，38 妇女节。 妇女节我们要 哇，做坑给我跳。妇女节这个好像已经取消，就改成4月4号的妇幼节， 就 跟儿童节 合在一起就 对 了。 对啊， 但是因为那个习惯已经延续太久了，三八就是一定会接妇女节。 不，我妇女，我不三八。 之前呢， 我独立，我自主，我新时代女性。 这好像是猪年第一次的那年我十八，然后我又记得想说，好像在那个去年的时候，有好几次的那年我十八都是很贴近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一播就觉得 自己的时代， 就很有共鸣，很有感觉。所以我想说，年后我们来一波，再往前，我们搭乘时光机往更早的时间飞过去吧。听听今天那年我十八第一首歌，会不会是你十八岁那一年的歌曲呢？ 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你今年45或46之类的吧，那应该今天就是属于你的那年我18 哦。 今天的时光，我们要回到1991年，那一年呢，梅艳芳发行她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曲，到现在大家还是会 朗朗上口， 没有错， 耳熟能详。 第三张国语专辑《亲密爱人》，但今天的这个版本我不太确定是不是1991年他发行那张专辑的版本，因为那个有点比较年代久远，就找不太到，只能找到后来他们可能又有重制过或是其他整理过的新版本。1991年还有这一首歌曲《你这样一个女人》，你没有想要接哦？ 你这样一个女人怎样？ 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

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真理对你在每一天。 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真理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这一两年年轻人可能在唱 Julia 吴卓源跟熊仔的买榜，但是三十年前大家可能在狂唱苏慧伦跟成龙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于是我刚刚就浮现了，要是有一天办一个在那个 KTV 的 battle 大赛，就你现在点那个时代什么，我要送出那个 买榜买榜在我身边，哦我天， 哎、欸，那个一首接一首在里面，就是其实你会非常疲惫，因为你要不停的切换那个时空。 嗯， 今天在做这个1991年的歌单的时候，然后播到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我就转头问仙女说：“这首你有感觉吗？”她说：“当然，那个年代应该每个人都有一张 Mariah Carey 的专辑吧、哦，而且开始普遍买 CD 的年代来临。嗯”光是讲这句话就已经 透露出年纪了。 静蝶放送。 记得你深爱的那样的我，爱一辆 Forever Young。记得那个夜晚，不顾一切的我们，爱一辆一整夜。记得从小到大。都一样讲不听的自己，爱一辆玻璃心。爱一辆全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夜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可乐大玩家陪你打卡新世界，什么征服欧洲就差一步？对，所以快跟可乐到俄罗斯拓展旅游新版图，体验新奇总统生日餐和奇幻马戏团，直飞俄罗斯找可乐旅游，分享世界的美好。 可乐 tour， 随心所欲，驾驭本性 ，Nothing stops me。Toyota All New RAV4。全新引擎动力系统，超越期待。TNGA 新时代造车工艺，全车标配 TSS 七气囊等最高33项安全配备，征服道路，心无所惧。王者修旅 ，Toyota All New RAV4 Hybrid 汽油版全新登场。 感情用事是我爱你最好的方式。 我不好。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 谭志华首张全创作专辑《感情用事》，深情主打《是我不好》，现正发行。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毁掉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没电 network， 空中怎么想家？就爱电力 UFO。在我心上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用我最心在你的爱中爱。 德伟的《钟爱一生》，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今天第一个小时为你送的单元是《那年我十八》，今天要把歌曲送给1973年出生的你。《那年我十八》，你十八岁的时候是不是在听这些作品嘞？有杜德伟，还有张清芳这首《加州阳光》。哎，我的加州阳光怎么了 ？California 。 Oceans, time and distance. Is there a way we can be together? 把阳光洒在昨夜泪湿一根的枕上，我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谁说幻灭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过去是我。 看了一部电影，然后这电影蛮神秘的，我可能从已经播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开始看吧，就是一个阴暗的房子，可是有一个很可爱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她爸爸妈妈回来家里找她的感觉，那就觉得这个家的气氛很诡谲，就是为什么好像爸爸妈妈很怕惹小女孩生气，那种角色对调的感觉，就是她生气就要马上安抚她，然后希望她平心静气，因为小女孩一生气就会有怪事发生，比如说就是爸爸妈妈会被一个不知名的力量拖在地上走，或是那个地上会有砰，就是地裂的痕迹，就感觉她有个超能力的感觉，我就想说 闹鬼啦， 这什么片啊这个。这个小女孩 Stephanie 她到底怎么了呢？后来才发现，哦，不是他们家闹鬼，要安抚她的确也没错，因为希望她的心情可以平静。因为这对爸妈呢，他们想要让他的小孩练习，你心里有一股力量，但是你是可以控制他的，你不可以让这个力量控制你，凌驾于你之上。甚至呢，他会在他们家的那个，就是美国不是都是那种独栋房子嘛，然后在外面开始盖起了他们家自己的长城，感觉好像是不要让外面的人进来，但其实他们是不想让女儿出去会伤害人的，他们就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就是让女儿变成一个 正常人。 那爸爸妈妈好像都是有那种医学背景，爸爸可能要走那个催眠路线，可能会引导他说，因为他已经杀了他的哥哥，把他哥哥就是哥哥在跟他玩，然后他一愤怒之后，然后那个刀就啾脏，然后就弄到他哥哥身上啊，所以他爸爸在引导他，就是回想跟哥哥过程说，对，那天我跟他吵架，他惹我生气，我很愤怒，然后就眼睛闭着被催眠嘛，可是他在愤怒的时候整个房子都在 震动， 然后他妈就喊说好了，停了，然后最后那个灯掉下来之后就结束这个疗程。爸爸想说，好，那我这个我催眠这一关可能不行，那妈妈可能是要开刀， 针灸 跟开刀是一样的，就可能大脑什么，我们要去看他或干嘛的。于是呢，就是反正女儿只要 key 消那个能力要上来的时候，可能就给她打那个镇定剂啊，让她睡着。可是睡醒，你又是一天的开始，又是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让她睡着之后呢，就好，我要从女儿大脑，就是我们要那个动手术，但是那个要钻她头骨。还没钻的时候，那你眼睛就张开，砰！然后整间就是你知道，实验室也是往外啪，然后爸妈也不知道被炸到哪边去。然后这我可以破梗吗？ 跟我讲嘛。 我可以跟你讲，但大家如果想看，想知道说到底爸爸妈妈可不可以成功让小孩， 那你要告诉大家这部剧的名字叫什么？ 就叫什么 Stephanie 啊，斯黛芬 史黛芬妮， 我不太确定那个哪个斯哪个黛，就是片名就叫 Stephanie， 就是 女孩的名字。这片很奇怪。 你讲起来蛮好听，蛮好看的啊。 那我就把它讲完好了。反正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人会这么想看吧。然后就发现，你就才在新闻上看到他爸妈有时候晚上跟外面的人通联，就是外面状况怎么样。听说孟买那边已经找到成功控制的方法。原来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对，他们就是会有一股很神秘的力量窜出来，他们要毁灭这个世界。哦。后来他们发现，就是妈妈开刀也弄不了，爸爸催眠也弄不好。可是他就是那个能量随时会来，有时候就是会把爸妈就是一生气，爸爸就被弄到天花板上，像中邪一样，也不能让他出去啊，他就是毁灭这个世界啊，所以爸爸决定，我只能亲手杀了我的小孩。 天哪！ 于是他就跟他女儿说， 就是他的孩子，他儿子已经被杀了， 对， 他等于要把他子女都杀掉。 而且他原本是他们原本就放他小孩在家，就是这对夫妻已经离开了，后来他们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改变我的小孩，所以重新回这个房子来。所以你会听到这个女孩会常常说，当初你们为什么要离开，你们为什么要离开。然后一开始妈妈可能会说，你要相信爸妈一定爱你，如果可以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但小女孩不停的逼问之后，有一次爸爸就说了实话，就是老实说，因为我们害怕，就是因为你一直好像对他撒谎，女孩就是会那个怒火中烧，所以你只能对他说实话，说因为我们也害怕，可是我们相信你办得到，你可以。然后爸爸又带他出去，后面藏了一把枪嘛，就是今天就是 我要终结你的生命。 对，然后就在跟女儿聊天，然后什么的聊聊，还要把那个热巧克力，就是我们今天去散步，热巧克力已经掺了可能一些药要给他女儿喝的时候，女儿要喝的时候，那个灵体知道这个 something wrong， 所以那个巧克力壶就砰掉在地上，女孩眼神就一变，开始变黑，然后就盯着他。 你想杀我？ 然后就说你就是，然后可是，在那拉扯之中，爸爸就是要赶快拿枪要射他的时候，女儿就突然那个眼神又变回原本就是金发碧眼，她说：“爸爸，你看我是可以控制力量的哦，我可以跟他相处。”然后就慢慢恢复到正常的时候，然后那个龙那个风也不见了，爸爸就觉得啊，好像要回来了，但下一秒 瞬间变脸， 他又被吞噬了。 我是骗你的。 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娃娃的《大雨》。就趁这个女儿在跟未知的力量、跟自己真正的灵魂对抗的同时，爸爸就拿出了枪，砰砰砰砰砰，把女儿给射死了。然后就回到屋子，就是跟太太，太太也在屋子里面很难过，因为她知道她先生是要出去杀他们的小孩的。两人在屋里抱头痛哭，就是他虽然是我们小孩，可是他也不是我们的小孩了，就是抱在一起哭，因为他一对子女都死了。 都再见了。 就在哭泣的同时，女儿又正常的出现了，噔噔噔噔噔，带着愤怒强势回归。 她是杀不死的史黛芬妮， 在屋内把她爸妈都给杀死了。 天哪！ 再毁了那一栋屋子，再用超能力把她爸妈的尸体拖到她哥哥的尸体旁边放在一起，然后走在路上，她走过的路都会裂开。啊！ 接下来要放走在阳光里。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教育局爆出官说疑云，有不明人士向媒体发送黑函指控。台北市家长会长团体联盟总会长谢俊洲打了一通电话，就让松山高中不用经过竞争计划申请，让台北市教育局主动奉上100万。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表示，市长室会议今天刚好在讨论教育局相关内容，这个问题教育局回复没有问题，自己很有把握没有问题，因为整个流程都按照 SOP 走，公开透明，进来官说也没有用。教育局则澄清，松山高中早在去年12月就提出计划申请，项目是更换篮球场以及相关设备。教育局今年2月21号现场会刊，并且在3月5号通过经费。至于爆料内容指出，局长曾灿金3月6号还亲自前往松山高中送礼。教育局说，曾灿金当天出席是为松山高中篮球队打气，并且带篮球过去告知他们经费已经通过。谢俊洲今天则指出，这根本就是有心人乱爆料，更直言，有关说的话，他就是人渣。桃园市议员王浩宇抛出高雄市长韩国瑜喝酒，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则在脸书上抛出一张王浩宇喝啤酒的照片，吐槽：难道王浩宇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跑去啤酒屋喝酒吗？一时之间，在网络上政治人物的举杯照满天传。韩国瑜今天在医疗观光记者会后联访的时候表示，这是好多年前在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工作，现在讲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每一个做生意的或者是从事政治活动的都很难避开应酬这块，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非常的清楚。这笔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治安汇报指示，酒店还有夜店门口斗殴没有有效处理就撤换警察局长。韩国瑜说，他跟新北市长侯友宜都反对，如果因为一个斗殴事件就撤换警察局长，这样并不能够彻底解决治安问题，也会让警察人员在第一线执勤时的心理负担太重，好像随时都会掉脑袋的感觉。韩国瑜说，治安问题平常不管是防范也好，或者是执行勤务也好，依法行政都有一套标准程序，是否也只能够一直交代警察局从现在开始扩大临检，这也是一种预防措施。桃园机场今天又发生停电事件，桃机公司董事长王明德表示，桃机现有的161kV 高压变压站上一次发生故障，一部分已经修复，另外一部分的比压器因为年久失修才会造成这一次的跳电事件。机场公司维护处副处长易显荣说，现有的变电站是1998年第二航厦开航时启用，已经使用超过20年，年限到了，但是因为要维持机场运作，所以机场规划在桃机东侧设立新的变电站取代现有的变电站，目前已经发包，未来还将配合第三航厦的新建，在桃机西侧另外新建一座高压变电站，届时桃机将会有两座新的高压变电站可以互为备援，将能够大幅减少跳电事件发生。晶圆代工厂台积电2月营收新台币608.89亿，月减22%，创22个月来的新低。除了工作天数减少之外，晶圆14B 厂爆发晶圆瑕疵事件，都是影响台积电2月业绩进一步滑落的主要原因。台积电预期，因为手机市场需求疲软，供应链库存水位偏高，加上晶圆14B 厂晶圆瑕疵事件影响，第一季营收大约70亿到71亿美元，季减25%。法人预期，随着营运恢复常态，台积电3月业绩渴望止跌回升，应该可以回到新台币700亿元以上的水准，比2月增加2到3成。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30点，跌幅2.01%，来到2102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25%，成为213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26点，跌幅4.07%，成为297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65点，跌幅2.75%，成为94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76点，跌幅1.66%，成为283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8点，成为320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9点，成为1024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6亿。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宜兰县的苏澳已经观测到高2米左右的长浪，要提醒您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联合推出全台第一教育部核准大学部2+2留学专班，点击资讯，商业大数据分析，商管财经，两年逢甲，两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两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电话0424517250，分机6620或上官网查询。 想要欣赏阿里山樱花的万种风情，就来云登景观饭店。即日起，每周一、二、三、四双人房含早餐，只要3000油角。樱花季出游第一选择，云登景观饭店。 一生信仰。张信哲未来是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96周，第5名谢震廷《爱丽丝》，第4名《慢慢说》失眠电影院，第3名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第2名蔡依林《脑功》，第1名泰坦《Titan》《幻日线》。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今年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87乐团。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然后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小时，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之前呢有访过疯狂电视台， 是， 然后是舞台剧也有访过，然后电影上映也有访过，这次又有疯狂系列的疯狂偶像剧，让我们掌声欢迎温升豪跟赖雅妍。 耶、！Hello， 大家好，我是赖雅妍。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温升豪。 酷哦，好，这一次这个疯狂偶像剧呢，这个是舞台剧，对不对？ 对，歌舞剧啊， 也有点像音乐剧那种感觉。 对对对。 好，那这个偶像剧呢，两位都演了很多的偶像剧。这一次的疯狂偶像剧，其实也不是你们第一次演出，这是之后已经又再搬回来。 五度很夸张。 对啊， 对。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演？你们还记得吗？ 2012年的时候。 哇，距今六七年前。 对对， 在第一次演跟现在第5次演，你们现在还需要排戏吗？那中间演员有更换吗？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大家能够演出的时间不一定，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演员的替换。 嗯， 但是每一次的排戏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等于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加演的时候，中间都有隔一段时间 啊。对啊， 那那时候的近期的偶像剧的 哦 的内容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稍作修改，一定要重新加，就是重新排戏。 嗯嗯，好，那我们来现在讲一下疯狂偶像剧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好了，好不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温老板 啊。 来哦！ 我现在在 制作人好，制作人要重新他自己先看一下故事内容是什么，再跟大家讲的。 对啊，其实这个故事还是以爱情为本质的戏，它是用一个戏中戏的概念来包装哦。基本上我们还是讲的是人性，讲的是爱情。那其实蛮简单的道理，就是一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爱情，他会寄托在偶像剧里，那有一天忽然之间他就掉到一个时空里面呢，就掉到这个所谓的偶像剧的世界。那进到这个偶像剧的世界，当然就很多规则。如果你在里面谈恋爱不成功的话，大概我们有3次机会。你3次都没有谈成功的话，很不幸的，你就要回到原来的世界。所以你得必须承受原来的，不管是失恋、失婚，甚至在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压力。但是你在偶像剧里面，偶像剧世界里面也是粉红泡泡一堆。 你每天都在谈恋爱，你什么事情都不用管，很开心的。 嗯， 所以他就是界定在现实世界跟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在游走。 嗯， 我就是一个在感情生活当中受创之后，忽然间在莫名其妙之下进入到这个世界， 嗯， 遇到了雅妍这个角色。 嗯， 他这个角色很有趣，他已经两次的恋爱失败，在最后一次的话，他必须回到原来的世界。 嗯。 但这个是偶像剧的世界啊，我是偶像剧制作人，我肯定了解所有的规则， 嗯， 我也了解所有的定律， 嗯， 所以我就在当中帮助他变成女一， 嗯， 变成这个谈恋爱成功，所以谈恋爱成功就是当女一，被关注的女主角，女一号这样。但无形当中我们两个人就产生了爱，产生了爱情， 爱上制作人，这是可以的吗？两位演员， 只要是爱情，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在偶像剧的世界里面，就是爱情最伟大。 嗯， 那我觉得，我再补充一个我的角色的部分好了，因为我在戏里面演的叫一个角色叫做万年女二。 嗯， 那如果说喜欢看戏、喜欢看偶像剧的人一定知道，就是女二是在戏剧里面永远不可能扶正， 嗯， 永远会被观众讨厌， 嗯， 永远得不到爱情的那一个人叫做万年女二，嗯，所以就等于是说我进入到这个偶像剧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一直在用失败的例子去谈恋爱， 嗯， 所以我一直不成功， 嗯， 那直到遇到了温升豪的角色叫刘志豪， 嗯， 那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然后做了戏都很成功， 嗯， 所以他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教我怎么变成女一， 嗯， 可是呢我们这条线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了所有的偶像剧的桥段， 哦， 每一件事情都发生， 嗯， 然后我们察觉到的是我们在想怎么样去在偶像剧里面得到爱情， 嗯， 但实际上爱情慢慢的在我们之间当中就已经慢慢 的，所以不知不觉你们就是男一跟女一嘛。 对对对，其实设定是这样。 哦， 它里面很好笑，我们嘲讽很多偶像剧的梗。 嗯， 因为其实偶像剧大家都知道，有些必备的桥段就是男女主角跌倒一定要嘴对嘴，这不很荒谬吗？ 嗯， 或者是一定在浴室的时候就有一个人 忽然滑倒， 对， 你就看见他半裸， 对， 浴巾又不会掉。 OK OK OK， 那你很内行， 浴巾会， 是的， 浴巾会掉，但是观众看不到。 对 对，所以 女主角的头都会遮在那边。 对啊。对对，所以这些桥段我们都会放在里头，所以我在里面就会设计很多这样的桥段，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接下来男一会怎么样，你得让他误会你， 嗯， 然后他就会跟你大吵一架， 嗯， 大吵一架之后你们可能感情就会错过， 嗯， 错过之后又会彼此又很相爱， 嗯， 又两个又合在一起， 嗯， 我就跟他讲很多，其实观众平常在看戏可能没有分析， 嗯， 但我们舞台剧里面已经具体的分析说， 嗯，okay， step one, step two， 就是在按照这个逻辑完之后， 嗯， 男女主角就会在一起。 我有一个好奇的一点啊，就是毕竟两位其实也演过很多的偶像剧，我说在真实人生哦，在你们现在真实人生当中也演过很多的偶像剧， 嗯， 那当然比如说像温升豪就是犀利人妻，你们在疯狂偶像剧里面会 玩他的梗吗？ 对，向自己致敬吗？你自己会向自己致敬吗？ 有里面有一些有啊， 嗯， 是的，对， 所以就是赖雅妍也会就是我回不去了之类的吗？ 我们会找其他演员来演，那他里面就会有那个爱上哥们他的那个戏， 嗯， 的一些桥段在里头， 嗯， 对。 好，所以这一部疯狂偶像剧呢其实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个世界是我们现在发生这个世界， 对， 然后另外一个世界呢是一个偶像剧的世界， 对。 然后刚刚说到说制作人是因为就是男主角是因为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情感上有一点挫折， 情感受挫，然后误打误撞跌进去了这个偶像剧世界。 是， 那赖雅妍你是怎么跌进去这个偶像剧世界的呢？ 这个是一个这一次加演才新的设定， 哦， 我设定成是一个非常非常 boring 的职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是有一点偏暴力， 哦， 然后又有一点中性的角色， 嗯，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角色设定，所以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直谈不到爱情。 是， 那我又非常渴望爱情，跟非常喜欢看偶像剧重播， 嗯， 因为我们设定现在其实偶像剧比较式微了， 嗯， 所以我都看很多的很 hit 的偶像剧的重播。 哦，就以前的旧的，我随选，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想看就可以看。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一直谈不到恋爱， 嗯， 然后一直就是被人家分手分手分手分手之后，我也是也算是感情的缺憾， 嗯， 然后也是就是这样，然后进入了偶像剧世界。 哦，也是误打误撞，然后也掉进去这个世界当中。可是就是你等于是在偶像剧世界当中，你是制作人，你是温升豪的前辈，因为你比较早掉进去，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我等于是在这个偶像剧的世界里面已经谈了两次恋爱，已经失败两次了， 嗯， 那他才是刚跳进来。 然后碰到一个就是岌岌可危的女二这个角色，就是我告诉她说，如果我再不谈一次成功的恋爱，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不想，请你帮我，就是好说歹说，甚至就是威胁她，用想尽办法威胁他，你一定要帮我。 是， 对， 所以这个偶像剧，虽然呢是一个虚拟世界，可是这个偶像剧世界有自己的规则。你在里面，如果你失败了三次，就像棒球三好球，你会被三振， 对， 你会被送回原本你那个失意的生活当中。 对，因为有这个设定，其实蛮好笑，就是等于说，如果一个演员，他演了三个角色都没中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人再找他拍戏，对，所以就是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设定偶像剧的规则 啊。可是刚刚听起来那个也很真实啊，就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然后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角色，可是每次我在演戏了以后，然后票房就是很差，然后人家就说我是票房毒药，我也的确有可能就再也没有人找我演戏了，不是吗？ 对，